你好，我是袁武林。今天呢，我要带你了解的一项在 IAM 系统中啊，相对比较通用的啊，系统使用比较高频的，而且是对系统提升性能非常明显的技术，就是缓存。那说起缓存呢，你应该不陌生啊。相对于这个磁盘操作啊，基于内存的这个缓存啊，对耗时敏感的这个高并发应用来说啊，在性能方面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下面是谷歌的这个技术奠基人 Jeff Dim 给出的一些计算机相关的硬件指标。虽然有些数据可能由于时间太久不够准确，但大致的这个量级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可以看到啊，同样是一兆 B 的这个数据读取，从磁盘读取的这个耗时啊，比从那个内存读取的耗时相差近100倍。这也是为什么业界常说的处理高并发的三板斧，就是缓存、降级和限流了。那么使用缓存啊，虽然能够给我们带来诸多性能上的这个收益，但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缓存的这个资源成本非常高。因此呢，在 IAM 系统中啊，对于缓存的使用啊，就需要我们左右互搏的，能够在这个缓存命中率和缓存使用量两大指标间不断的来均衡。那么今天的课程中呢，我会围绕这个 IAM 系统中缓存的使用啊，来聊一聊在使用过程中容易碰到的一些问题，以及相应的这个解决方案。对于大规模的分布式服务来说啊，大部分缓存的使用呢，都是这个多实例分布式部署的。接下来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缓存常见的两种分布式的算法，一种是曲模求余，另一个是一致性哈希。我们先来看一下曲模求余。那曲模求余的这个算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用于存储消息内容的这个缓存，如果采用这个曲模求余啊，就可以简单的使用这个消息 ID 对这个缓存实例的这个数量进行曲模求余。像下面这个图所示，如果我们这个消息 ID 哈希之后啊，对缓存节点进行曲模求余，余数是多少，那么就缓存到哪个节点上。从上面这个图可以看到啊，曲模求余这个分布式算法呢，在实践上是非常简单的。但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某一个节点宕机了，或者新加入一些新的节点，那么节点这个数量发生变化之后呢，哈希之后曲模求余这个结果啊，就可能和以前不一样了。由此导致的这个后果就是说，当我们加减节点之后啊，缓存的这个命中率会下降很严重。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业界常用的另一种缓存的分布式算法呢，就是一致性哈希。它是1997年麻省理工学院提出的一种算法，目前主要应用在分布式的缓存场景里面。那么一致性哈希的算法呢，简单的描述一下，它就是把全量的这个缓存空间啊，分成2的32次方个区域，这些区域呢，组合成一个环形的存储结构。那每一个缓存的这个消息 ID 啊，都可以通过这个哈希算法转换成一个32位的二进制数，也就是对应着2的32次方个缓存区域中的某一个。那么对缓存这个节点呢，也遵循同样的这个哈希算法，比如说利用节点的这个 IP 来进行哈希。那么这些缓存节点呢，也都能被映射到这2的32次方这个区域中的某一个。那么如何让我们这个消息 ID 和具体的缓存节点对应起来呢？啊，很简单，每一个映射完的这个消息 ID 啊，按照这个顺时针旋转，找到离它最近的同样映射完的这个缓存节点，那么该节点呢，就是消息 ID 对应的这个缓存节点。大概的规则啊，我画了一个图，你也可以参考一下。那么为什么一致性哈希能够解决这个曲模求余算法下加减节点带来这个命中率突降的问题呢？那么我们来结合上面这个图看一下，假设已经存在了4个的缓存节点，我们现在要新增加一个节点5，那么本来相应啊会落到节点1的这个 MID 1和 MID 9，可能就会由于这个节点5的增加呀，有的落入到节点5，有的呢还是落入到这个节点1。落入到新的这个节点5的这个消息呢会 miss 掉，但是仍然落到这个节点1的消息呢还是能命中之前的这个缓存。另外其他的节点234对应的这些消息呢还是能够保持不变的，所以整体缓存这个命中率呢，相比这个曲模求余的这个算法呀，波动率会小很多。同样某一个节点宕机的话呢，一致性哈希也能保证只有小部分的这个消息啊，它的缓存归属节点会发生变化，大部分呢仍然能保持不变。那么一致性哈希啊，既然解决了这个加减节点带来这个命中率下降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这种算法呢，就是缓存分布式算法的完美解决方案呢？这里我们还会发现啊，一致性哈希算法中啊，当我们这个节点比较少的时候啊，会容易出现这个节点间数据不均衡的问题，会发生这个数据的倾斜。如果节点很多，相应的这个消息啊，就能在多个节点上分布得更均匀。但在实际线上业务里面啊，实际上部署的这个缓存机器节点啊是很有限的， 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物理节点少导致节点间数据倾斜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引入这个虚拟节点，来人为的创造更多的缓存节点，以此呢让这个数据分布更加均匀。虚拟节点这大概实现过程啊，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图。我们为每一个物理节点啊分配多个虚拟节点，比如在上图这里，给节点一虚拟出四个节点。当消息进行缓存哈希定位的时候啊，如果落到了这个物理节点上的任意一个虚拟节点，那么就表示啊，真正的缓存存储位置是在这个物理节点上，然后我们这个服务端呢就可以从这个物理节点上、进行这个数据的读写了。像上面这个例子，本来都落在节点3的四条消息 MID4 MID5 MID6 和 MID7， 在加入节点1的这个虚拟节点之后啊， MID4 和 MID5 呢落到了这个虚拟节点 1-2 上，这样呢 MID4 和 MID5 呢就被分配到物理节点1上了。可见通过这种方式啊，能够更好的打散这个数据的分布，解决这个节点间数据不平衡的问题。通过这个一致性哈希配合这个虚拟节点啊，我们解决了这个节点快速扩容和宕机导致命中率下降的问题，以及这个节点间数据倾斜的问题。但是在 IME 的一些场景里面啊，还可能会出现这个单一资源热点的问题。比如说一个超级大 V 给他的粉丝群发了一篇精心编写的长文章，可能一瞬间啊，服务端会有上万的这个文章阅读请求涌入进来。由于这些长文章呢都是作为这个副文本进行存储的，所以存储的这个数据呢比较大，有的文章呢甚至都超过1兆。而且啊，用户还需要随时能够修改文章，也不好通过这个 CDN 来进行这个分发。那么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缓存热点的问题呢？我以上面这个长文章的流量热点的例子来举例说明一下。为了防止这个文章下载阅读出现热点的时候啊，造成后端存储服务的这个压力过大，我们呢一般会通过这个缓存啊来进行下载时的加速。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文章的这个唯一 ID 来进行哈希，并且通过这个缓存的一主多从的模式来进行部署。而主从模式这个部署啊，大概类似于下面画的这个图。一般来说呢，主从模式下呢，主库只用于这个数据的写入和更新，从库呢只用于这个数据的读取。当然啊，这个也不是一定的，比如说在写多读少的场景下呢，也可以让这个主库啊承担一部分这个数据读取的工作。啊，当缓存这个数据读取 QBS 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增加存库的方式啊来提升这个整体缓存层的抗读取的能力。主从模式呢是最常见啊也是使用最多的一种缓存应用模式。但是主从模式啊在某些突发流量场景下呢会存在一些问题。就比如刚刚提到的这个长文章流量热点的问题。我们对某一篇长文章啊唯一 ID 来进行哈希。在主从模式下呢，一篇文章啊只会映射到一个存库节点上，虽然能够通过增加存库副本数来提升这个服务端对一篇文章的读取的能力，但由于这个文章大小比较大，即使是这个多存库的副本啊，对于千兆网卡的这个存库实力机器来说呢，带宽层面也是很难扛住这个热点的。举个例子啊，我们的千兆机器对于1兆大小的长文章啊，如果 QBS 到1000的话呢，至少是需要8个实力才可以扛住。另外呢，多存库副本对主库数据是一个完整的拷贝，因此从成本上考虑呢也是非常不划算的。除了带宽问题呢，对于某些 QBS 很高的资源请求来说啊，如果采用的是单主单从结构呢，一旦这个存库宕机啊，瞬间会有大量的请求直接穿透到 DB 存储层，可能也会导致这个资源直接不可用。那么为了解决这个主从模式下单点峰值过高导致这个单机带宽和热点数据在存库宕机之后造成这个后端资源瞬间压力的问题，我们可以参考这个 CPU 和主存的结构，在主存缓存结构前面呢再增加一层这个 L1 缓存层。 L1 缓存啊，顾名思义，一般它的容量会比较小啊，被用于这个缓存极热的一些数据。那么 L1 缓存为什么可以解决这个主存模式下的带宽问题和穿透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 L1 加主存模式这个部署和访问的形式，下面画了一张图来说明。L1 缓存啊，作为最前端的缓存层，在用户请求的时候呢，会优先从这个 L1 缓存进行查询，如果 L1 缓存没有命中，那么再会从这个主从缓存里进行查询，查询的这个结果呢，也会回中一份到我们那个 L1 缓存中。与主从缓存模式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 L1 缓存啊，它是有分组的概念，一组 L1 呢可以有多个节点，每一组 L1 缓存啊，你可以认为都是一份全量的这个热数据。一个系统呢可以通过提供多组 L1 缓存啊，这样的话呢，同一个数据的请求呢，它就能轮流的落到每一组 L1 里面。比如说同一个文章的 ID， 第一次请求的时候呢会落到第一组 L1 缓存，第二次请求的时候呢可能就落到第二组 L1 缓存了。通过这个穿透后的回中啊， 最后每一组 L1 缓存呢都会缓存同一篇文章，通过这种方式呢，同一篇文章就有多个 L1 缓存节点来扛这个读取的请求量了。而且啊，这个 L1 缓存呢一般采用这个 LRU 的方式来进行淘汰，这样呢既能减少这个 L1 缓存的这个内存使用量，也能保证这个热点数据啊不会被淘汰掉，并且采用这个 L1 加主层的这个双层结构啊，即使有某一层节点出现宕机的情况呢，也不会导致这个请求啊马上传导到这个后端存储上，导致这个资源出现问题。通过这个 L1 缓存加主层缓存的双层架构啊，我们用较少的这个资源解决了热点峰值和带宽的问题，以及单点穿透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啊，面对一些极热的热点峰值啊，我们可能需要增加多组 L1 才能扛住带宽的这个需要。不过呢，内存毕竟是比较昂贵的成本，所以我们在考虑有没有更好的这个平衡极热的这个峰值和缓存成本的方法呢？对于大部分请求量较大的应用来说啊，应用层机器它的部署啊一般是不会太少的。如果我们这个应用服务器本身也能够承担一部分数据缓存的工作，就能充分利用这个应用层机器的这个带宽和极少的这个内存来低成本的解决这个带宽问题了。那么这种方式呢是否可以实现呢？啊，答案是可以的。这种本地缓存加 L1 缓存加主层缓存的多级缓存模式啊，也是业界比较成熟的方案了。多级缓存模式这个整体流程啊，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本地缓存啊，一般位于这个应用服务器的部署机器上，使用这个应用服务器本身的这个少量的内存，它是应用层获取数据的第一道缓存。应用层获取数据时呢，先访问本地缓存，如果未命中啊，再通过远程从 L1 缓存层获取，最终获取到的这个数据啊，再回种到这个本地缓存里面。通过增加这个本地缓存呢，依托应用服务器的多部署节点啊，基本上就能完全解决这个热点数据带宽的问题了。而且呢，相比较从远程 L1 缓存获取数据啊，本地缓存离应用和用户的设备更近，性能上呢也会更好一些。但是使用本地缓存啊，有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这个数据一致性的问题。还是以这个长文章为例，我们的服务端呢可能会随时接收到用户需要修改文章内容的这个请求。这个时候啊，对于本地缓存来说啊，由于应用服务器的部署机器随着扩缩容的改变，其数量不一定是固定的，所以修改后的这个数据啊，如何同步的这个本地缓存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和麻烦的事情了。要解决这个本地缓存一致性的问题啊，业界比较折中的方式就是对我们这个本地缓存呢，采用这个短过期的方式来平衡这个本地缓存命中率和数据更新一致性的问题。比如说针对这个长文章的本地缓存，我们可以采用这个5秒过期的策略，淘汰之后呢，再从中央缓存来获取新的数据。这种方式啊，对于大部分业务场景来说啊，产品层面上啊，基本上都是能接受的。好，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课程的内容。首先呢，我们今天介绍了缓存啊，在高并发应用中的一个重要性，以及在 IM 系统中啊，它使用的一些场景。然后呢，再带你了解了缓存分布式的两种算法，曲模求鱼和一致性哈希。曲模求鱼算法呢，在实现上非常简单，但存在的问题就是曲模求鱼算法在节点扩容和宕机之后啊，会出现这个震荡，缓存的命中率呢会严重降低。那么一致性哈希算法呢，解决了这个节点增杀时震荡的这个问题，并且通过这个虚拟节点的引入啊，缓解了这个数据倾斜的情况。最后呢，我着重介绍了这个业界通用的三种分布式缓存的常用架构，一种是主层模式，简单这个主层模式啊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面对峰值热点流量的时候呢，容易出现这个带宽的问题，也存在这个缓存节点宕机之后啊，穿透到这个存储层的问题。第二种就是 L1 加主层的模式，通过增加这个 L1 缓存层啊，以并行的这个多组小容量的 L1 缓存，能够解决这个单一热点的这个带宽问题，也避免了这个单一节点宕机之后容易穿透存储的这个情况。最后一种呢，是这个本地缓存加 L1 再加主层这个三层模式，作为这个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我们在 L1 和主层模式的基础之上啊，引入了这个本地的缓存。本地缓存呢，依托于这个应用服务器本身的这个少量的内存啊，既提升了这个资源的有效利用啊，也彻底解决这个带宽的问题。同时在性能方面呢，也比这个远程缓存获取更加优秀。对于本地缓存的这个数据一致性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短扩期时间来平衡缓存命中率和数据的一致性。面对高并发业务带来的这个流量压力啊，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缓存的使用是目前为止啊最有效的提升系统整体性能的一个手段。那么作为系统优化的一把利器啊，如何利用好这个强大的工具啊，是你需要去不断思考和学习的。希望今天介绍的这几种缓存的使用姿势呢，能够让你有所收获。 并且能够在自己的业务里面啊去尝试实践。好，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L1 加主从模式下，如果这个热点数据啊都被 L1 缓存层拦截命中，会导致主从缓存层相应的这个热点数据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读取而被 LRU 淘汰掉。这样呢，如果下线 L1 缓存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不少的请求啊直接穿透到我们这个 DB 存储层。那么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让这个主从缓存啊在有 L1 缓存层的情况下依旧能够保持这个数据的热度呢？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